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仁慈的上主，在圣诞节这段时间，你为我们开启了生命的祝福，也为我们留下了你爱的力量。是主啊，求你今天协同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的圣言指导下，更体验到你就临在我们中间。因为你讲过，你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你愿意与我们同在，也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走出自己，走出我们的固执，走出我们的虚心虚意的感情，使我们能够跟你无限的大爱融合在一起。主啊，今天就求你协同我们，我们也愿意以儿子的心、儿女的心向你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那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们就讲一个小的故事了。那在一个小故事之中，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幸福呢？幸福是怎么样的呢？那这个都是我们大家希望有的，所以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为了幸福我们跑过来念书的，念硕士的，对不对？为什么这么辛苦啊？念书蛮辛苦的哦，但是辛苦是有用的，特别是硕士之后啊，继续念博士，那有机会就念下去，不过念博士更苦啊。我们为了将来的幸福，现在的苦是有用的，因为他建立了我们的生命。那有一个青年，他也在不断的愿意找他的幸福，不过他对自己的生命感觉到有一种迷惑，他不晓得怎么样去面对自己将要发生的事情，他很担忧。不过他幸好可以祈祷了，他就跑去教堂跟天主讲说，我真的迷惘，不晓得我的将来怎么样，书我读不起，工作也没有信心，那怎么办呢？那天主就突然之间给他送了一个天使来见见他，就跟他讲，小孩啊，你在找幸福吗？好，我就给你一个机会，我带你到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叫幸福的峡谷，就带他去。在那个地方啊，蛮漂亮的，他觉得蛮舒服，就在那边他感觉到有一点真的幸福的感觉，因为他放开了他所有的忧虑，他放开所有的东西，他进去了。因为他听到天使来嘛，所以天使带他进去，他相信他，所以他到那边去啊，风景很好，他忘记他以前的事情，那在那边就享受了一天。那天使跟他讲， 你觉不觉得现在蛮幸福的？他说蛮舒服啊，好，舒服就可以。那这个就是幸福的峡谷。你来这边的话，你体验到这个，那你就好好的把握这个感觉，把握这个机会。那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啊，一个人只可以一辈子来两次，这个两次，那多来没用的，一辈子只有两次。那现在我带你来，我已经带你来了一次，剩下一次而已啊，你要好好的善用这一次。如果你不好好的善用的话，那幸福就在你手中被撕掉的。他来了之后，哇，感觉很舒服，他就回去，哎，很多事情忘记了，努力努力努力。以前不愿意读书的，好好的去读；那以前不愿意做的，好好去把握去做。那有时候还是会失望的，一失望他就说：“我要不要去幸福谷峡谷那边去呢？”再讲一次，一辈子两次，哎，我这次去一次的话就没了，所以不敢去，就还是努力努力。结果给他闯出他的生命来，他活得蛮好的，也蛮幸福。那蛮幸福就不用去啦，那就好好的继续努力。那到最后，年纪越来越大，他感觉到天主给他的恩宠蛮大，所以他要去感谢天主。那去到哪里去感谢天主呢？就想起了，哇，很久没有想起那个幸福的峡谷。对，现在已经退休了，他说我应该去一趟，到那边感谢天主。我不需要求幸福，不在那边感谢天主。他就回去感谢天主，一回去之后，天使就在那边等他，你来了啊，我在这边等你很久了，不过你这次来的对，我想告诉你啊，那两次的机会啊是我讲的，不是天主讲的啊，你可以来很多次都可以，不过我告诉你两次需要你珍惜，你记着生命。所以这个幸福谷啊，其实跟其他地方都一样，其实他也告诉他，幸福谷峡谷是我安的名字，我骗骗你的啦，带你来散心而已，等你的心放下。那告诉你两次啊，是因为要你珍惜你自己的生命去努力，所以你要认真的去面对你的生命。如果你不认真的去面对你的生命的话，你会失掉你自己。那所以那个现在是老人啊，他大悟了，原来幸福不在外面，幸福就在自己的双手上面，就在自己的生命中。天主会帮助你的，天主帮助你去面对很多东西。如果你自己不帮助，就自己不努力的话，谁帮你的忙都没用，因为最后还是要你自己生活下去。就好像走路要你自己去走的，你不走的话你不会到这边来。睡觉要你自己睡的，你不能紧闭的你给我睡觉好了，我不用睡哦，还是要自己睡的。吃饭也是一样，最幸福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要我们自己来。那既然要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看我们要改变自己。如果自己不改变自己，没有人可以改变你。你要固执的话，你永远改不了自己。那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圣经上所讲的，我们要穿上基督啊，基督好像衣服一样要穿起来的。 去将基督放在你的生命中，它就好像一件生命的新的衣服，皇帝的新衣服，你看听过了哦？有没有听过皇帝的新衣服？啊，他是给人家骗的啦，啊，他以为穿的是透明的、看不到的，原来他根本没有穿衣服，是给人家骗的。那我们的新衣服是怎么样的呢？是基督，基督，我们穿上他的话，他就是我们的力量。就好像在圣经中《厄弗所人书》第四章里面讲的，他很强调一样，基督徒应当穿上新人，就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的，具有真实的正义和圣善的新人。这个新的人要自己穿上来的。其实人的生命是多姿多彩的，你愿意是让自己多姿多彩啊，你就多姿多彩。你让你的生命是黑的、灰的，就是灰的、黑的。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现在人啊，整个心打开之后，可以很开心去面对很多东西。你要苦恼的话，苦恼也很多。苦恼可以变成不苦恼，只要你战胜它，它就不苦恼。所以这个多姿多彩的生命是需要自己把握的。那圣保罗中途在厄弗所人所讲的，我们不可以随记着虚妄心念，虚妄的东西不好的，所以我们不能随从他，他会带给我们虚伪的生活。因为虚妄的东西让我们的心执着，也让我们的心被一点自我的无知蒙蔽了。在中国整个生命思想中，特别是庄子，他要我们去知，去掉我们的知。去知跟无知不一样，很多人会误解，你先要知道你才可能可以去，你不知道没什么可以去的，你本来就不知道。那你本来不知道，如果你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这个就是无知。应该知而不知就无知。那所以跟去知不一样。所以庄子啊，要我们去知的话，这个是做妄的一个方法。离行去知，离开我们的身体所束缚的，离开我们的自私所束缚的，那我们就可以同于大道。同于大道的话，就同于天主了。那在心中你就可以纵望放下所有的一切。那这个是要我们先放下一切，再穿上基督，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漂亮。那你以为啊，我不知道，什么都不懂，随意就拿一点东西穿上去，穿得太多啊，那问题就来了。应穿的不穿，不穿的穿上来，那你会看看你穿起来的样子会怎么样，我真的不知道。又穿绿的，又穿蓝的，又穿红的，那全部都穿上来，你跑出去外面看看，人就会觉得你怎么样呢？这个有问题的人啊。所以穿还是要选择的去穿，应穿的就穿，不应该穿的不要穿。那为基督徒来讲，基督一定是应该穿上来的。那所以在穿上基督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表面上我们以为自己没了，因为去掉了就以为没了，其实是不会，就是因为 我们愿意吃掉去掉不好的，留下好的，我们才真的活出自己。那在活出自己的时候，跟穿上基督，你的心跟基督就会慢慢慢慢的融在一起，我们就说这个是契合，契合在一起，互通融通。能够跟基督融通的话，那我们就要不断的让自己虚伪的不好的东西去掉它。如果我们真的被外在的东西尘封了，我们就尘就要去掉，那你才不会被封掉。那所以在这边我们会看到人的心应该怎么样才可以显示基督的面貌出来，那这个是很基本的东西。那要显示他的面貌出来，我们应该没有自己的面貌，我们应该是最真的面貌出来，不要给自己戴一个面具。戴了这个面具之后啊，永远都是假的，在这个假的面具后面就是自己真的东西，那这个不是基督徒要的。所以我们会讲基督徒不要带着一个虚伪的假的面具，因为在哪里看不到基督的肖像。所以圣保禄中徒说，我们要穿上基督之后，我们要看照天主的肖像，他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新人的面貌。这个新人的面貌是怎么样的呢？他讲得很清楚的，具有真实的正义，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真实的，在这个真实之中有正义的。那第二个条件是圣善的，他是好的圣善的，他不是假的虚伪的或者是俗化的，这个是新人。所以真实又圣善的新人，他帮助我们不断的除旧更新。所以在除旧更新的时候，我们会安于自己的身份，因为我们的身份很清楚，在我们接受那个日门圣事，就是圣事、圣体、见证三件圣事的时候，我们已经脱离了自己，进入个新的生命中。那这个新的生命中，我们要保持它的，永远要保持它。那保持它的话，就是说我们蒙天主重造了、造选了，成为基督徒，我们的身份跟我们所讲的、所行的要互相配合。那在配合中，我们就应该做到，也是《俄弗所人书》所讲的，凡事要谦逊、温和、忍耐，在爱德中彼此相待，以和平作为我们的连续。那这个是基督要的，这些条件是最基本的。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基本的条件，我们根本就不可以显示出天主那个美好的肖像。那所以谦卑的肖像，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你跟我学吧，你跟我学，学我的什么良善心谦，就是这样。所以耶稣自己很清楚邀请的，你跟我学，学不是别的，内在心灵的一个表达。这个内在心灵表达就是良善的、心谦的，也就是保禄中徒在俄弗所书所讲的这个肖像，是真实的正义、圣善的心人，两个是互相可以相应出来的。那就在这边相应的时候，那我们就会看到天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新人的生命中，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出自己，那这样我们才可以面对我们内在的一个可以说是新的人格。那所以每个基督徒 都有基督徒本有的人格。那基督徒不是随便随意说我愿意什么就可以要什么，都有人格的，有他的基本的本质。那他的本质就是说要跟耶稣基督一模一样的。那他的一样就是在这边，所以我们会讲到变化气质的时候我们的进度怎么样讲呢？那在变化气质，我们很重要的要注意的变化两个字，气质本来就在内在的，你的内在在天主创造中是永远的，都是基本是好的，一定是好的。所以没有这种本质的话，所以我们会讲到啊，人之为人是什么？是什么呢？那如果在中国来讲啊，在《中庸》里面讲过的，他介绍，古代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他们这些圣人的时候啊，特别是文王，那文王之德之纯，就在于他的德跟他的纯。他之所以为文王的话，是因为他有德，有那个纯洁的一面，他才可以成为圣人。那如果没有这个德，没有这个纯，他不能当圣人。所以中庸一句话就很清楚，文王之德之纯，所以他就是文，就是文。如果不是他，不能称为文王。所以在这边我们就会看，基督徒积德积存就是我们基督徒。基督徒跟保罗中途所讲的基督徒，他的真实性，要他的那个圣善性，就是他本质，他是真实的，他是善的。那从这个真实跟善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本质之后，我们这个本质不能丢掉，一丢掉你就不是基督徒，你就不是人。那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我们都了解的。那所以重点是在变化，你怎样变，在变之中啊，这种德这种纯变不了的，是要它越变越好的，越来越有德，你就越来越好，你的心越来越纯，你就跟基督的肖像越来越相似。那这个是最基本的。如果你说我连这个最基本的东西德都没了，那你就不是人了，也不是基督徒。所以在这个变化中啊，他告诉我们是让我们的本质更清楚地显现出来，更明显地能够活出自己来。所以在这个变化中，我们很重要是在讲变化。那一讲变化的话，你就会发现啊，整个历史，在整个犹太整个历史中啊，天主创造天地之后整个故事啊，你会发现人类变得不好。为什么变得不好呢？怎么样变得不好呢？所以在创世纪开始的时候，第一个大的变化是什么呀？亚当亚娃犯罪了。他一犯罪，他对自己的生命感觉恐惧，因为他看到自己丑陋的一面，其实本来是好的，所以他看到不好的一面，他知道什么是罪了，知道了。那一知道的时候，他怕，所以他躲起来。那天主问他：“你在哪里呢？”我看到我赤身裸体，这个为什么你看到的呢？本来这个是好的，为什么看到呢？因为他的欲望开了，欲望一开的话，他看到不好的东西，好的东西变成不好了，那这个就是他整个内在的气质变了，因为是罪，让他失掉他自己最根本的东西。那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变，人犯罪之后，天主用洪水淹没这个世界，因为天主不愿意这个罪的世界太就蒙蔽了他创造的东西。不过他会选一个人，这个人叫正义的人，就是洛俄，他是一个被选的人。那后来很多很多事情在圣经就看到这个变，那人因为有罪了，所以他要寻找的幸福，如果没有罪的话不用寻找，本来就是幸福。所以我们会看到幸福在哪里呢？就在无罪中，有罪的人不会幸福的，所以要无罪，没有罪的话我们才可以有幸福。那当我们没有罪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原来整个世界在变动的，因为有这个变动我们才可以慢慢走向更好。所以在中国来讲啊，如果我们会有机会去看一本书叫《易经》，《易经》这本书啊，易就是变异的意思嘛，易经就是变化的意思，讲宇宙的大的变化，人的变化，心灵的变化，所有变化都在《易经》中讲出来。所以他这个写《易经》的人很了不起，真的，我觉得很了不起。他就体验到宇宙创造的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一个就是阴，一个就是阳。阴阳他要求的是阴阳要配合，阴阳一不配合啊，整个世界都很有问题。阴阳怎样去配合呢？当阴阳配合的时候，世界就变，而且会变得好的。所以你发现整个世界啊，从太阳到月亮，一个阳一个阴，两者循环不死。那如果永远都是有太阳没有月亮的话，那我们睡觉也不好睡啊，所以晚上睡觉比较舒服，早上睡觉不好。所以黑暗的时间睡一睡不用做事情，那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变化了。那宇宙中，在这个变化中，你会发现冬天夏天也就是两个不同的味道出来，秋天春天都不一样。所以在变化中，春夏秋冬运转也在变化，那我们可以享受很多。如果永远没有冬天的话，你就享受不到冬天的美丽，没有冬天的美丽，你就不知道夏天的热很重要。所以在山西还比较好啊，春夏秋冬可以看到的，在香港根本越来越没有冬天了，都是夏天了。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天主创造的这种变化让我们了解到在变化中有很多好的东西出来，那我们就把握这个。所以在变化中我们就看到生生不息，所以生生之谓义，义就是一种生生的力量。生生力量是好的，不是不好的。那就在这种生生变化之中，我们也发现生命也不断地在创新，一步一步地走，一步一步地走的时候，新的延续是帮助我们有一种生化的力量。那生化的力量从小孩子不知道到我们知道，到我们智慧更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到最后啊，我们也要看开一点点整个宇宙的大化。所以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啊，有一句话，这句话蛮有意思的。这句话是一个谁讲的？陈白沙的学生他写的。那他讲的很好，就是说在我们整个生命之中啊， 生由何处来，话从何处去。去这个话啊，是指我们死掉的意思啊。所以中国人不讲，中国人讲死掉，他不讲死的，他讲话的。那他问这个问题问得很简单，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中国人问的。那就在这个不知道情况下，画画与生所以他讲到说，画画与生生，这个是生命的变化，就是便是真源处，源是根源的意思，也是开始的意思。所以我们说元旦元旦嘛，就开始，他要讲出真实的地方，真源。那有另外一句话就是说，是立真处。不管你生于好，化于好，那个立在真的那边最重要，立真处，这个才是人。你怎么变，怎么都没问题。到最后，你永远就是你自己，你永远就是一个基督徒。你能不能够在这个真的基督徒生命中活现你自己？或者一个真人，真的人，所以庄子讲真人就是这样，你在你的真的面目上面，你活出你自己。所以不管你生由何处来，话从何处去，话话与生生，便是立真处。而这个道理很漂亮耶，你就把握这个真，真变化多好。所以不要到你这画的下啊，告诉人我是假的，活一辈子都是假的，啊，真的不太好受哎。不是你不好受，其他人不好受。原来你一辈子就骗自己，你骗自己就骗人，啊。如果啊，一个家庭啊，告诉你，我就碰到一个年轻人。他真的给人家骗了，骗得他很痛苦。就在圣诞节那一天，我来之前他碰到他，他告诉我，原来假的，原来那个小孩子不是我的。但因为他认识一个他的女朋友啊，那跟他很好，两三年都不知道，完全不知道。但那个女孩子真的很棒。在他家里啊，妈妈爸爸都很喜欢他，做得很好。那他们也不是常常一起住的，不过就有时候就年轻人嘛，就有了小孩，他都很高兴。那他就找我，师父，我要有了小孩，我去教育我应该怎么办呢？那我说你快一点啊，要补婚礼啊，快一点做这个啊，就先做这个。那他的太太说，我也很喜欢，很开心，也愿意。因为他那个太太不是教友，然后我们就准备跟他补婚。他后来就说，哎呀，师父，我们两个讨论过了，还是暂时让小孩子出生才补了啊。他父母亲也说好了，那就好了，就慢慢慢慢给他安排。那小孩子快出生了嘛，差不多他来的时候已经几个月，那好，等他出生再补了哈。那圣诞节他就跑来，他小孩子出生那天他打电话找不到他，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那跟他一起住的那个他的朋友啊，那个女孩子，他就告诉他 哎，你是谁呀？我是他先生，他现在不是姓这个的嘞，他现在不是姓这个，那姓什么？他就怀疑，那他就还好记得，他告诉他在什么地方，小孩子会在什么医院出生的，他就马上跑过去，一跑过去那边有一群人在那边，要见这个人，要见。另外男孩子说：“你见这个是谁啊？你是谁啊？”那他也问他：“你是谁啊？”对方就说：“我是他先生。”他莫名其妙，他就说：“你是他先生，那我呢？”哎，我们在政府那边结婚的嘞，3年前结婚的。问题来了，他就在想：“你们结婚，那我呢？”我是谁呀？原来他跟他2年多都是假的，只不过是说他跟他亲热过，跟他有关系过，啊，没有，他那个女孩子就告诉他我有了，是究竟有的是他的还是他先生的？2年骗他，骗得很好，在家里都很好。他圣诞节那天就扔出来教堂，一见到我就大哭。我一辈子给人家骗了，那这个是很痛苦的。如果你一辈子是骗了自己骗自己啊，不真，那你痛苦吗？我相信啊，你不会痛苦，因为你无知，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那你一辈子真的很苦啊，在苦中你都不知道。所以人啊，如果给人家骗了很辛苦，反过来如果在我们的信仰中我这个基督徒的名字是假的，那我骗了谁呀？骗了自己又骗谁呀？骗了天主，我们骗了天主啊。就是我们的行为没有基督徒的一个表达，其实也蛮可怜的。所以一个啊，基督徒开始来了教堂，很热心的，后来心改变了，教堂也不来了，祈祷也不要了，其实为他来讲真的很苦，因为他失掉他的方向。一个人没有，不可以没有自己的方向，一个人要把握的是自己力争处，在真实中。同样，学生也好，老师也好，或者在外面打工也好，做事也好，如果一辈子都骗的，好像我们的 Peter 啊，他的医生执照是假的，他骗了多少人啊？那他是真的啊。他所以活得开心，如果他是假的话，他真的很怕。开药单开了之后啊，他每次开出去啊，都怕会刺死人呢。然后他又怕给他抓了啊，那这个很苦哎。就偏偏事实上就有这种假的人呢，假医生有，假的博士。假的硕士很多啊，哎，对，假神父有啊。哎呀，我在香港就看到一个了，在广州来的，在广州来的，那弄到啊，给我揭穿了，因为我认识他，他用一个名字，哎，我是这个名字啊。那我说这个神父我认识啊，因为我跟那个广州路德圣母堂那个本堂神父，跟我以前在路德圣母堂，香港的路德圣母堂，那我们 到上面去就一看，哎呀，神父，你是路德圣母堂，我是路德圣母堂，我是路德圣母堂的本堂，你是路德圣母堂的本堂，那我们很熟了。那突然之间有个神父来，我是这个名字，那问他你是路德圣母堂的，他说是，我看样子不像哎，其他家我不知道，他来见我，那我也不要揭开他的串啊，就看看他，那我就看。我就怀疑了，打过电话去给金主教，那金主教我也认识他嘛，以前我在中南神学院教书的时候也见过他。那他说没有啊，我们这个神父没有下去啊，还在路德圣母堂啊。那这个是谁啊？是假神父。那我就跟那个教讲小心啊，那个神父在哪里？他说他昨天晚上走了。那就算了，他走了就没问题了。那过了一年，他又下来见主教，见什么都见了，很多人见了都给他骗了。那突然间到修院，我一看，哎，这个神父假的。那他我也不好意思说，马上揭开他了。那就原来他那天到修院去之后就走了。当天晚上见到主教，主教，哎，那个神父走了，那另外一个神父啊，哎，罗神父，罗国辉神父，他招待他很热情，他给骗了，给他骗了，那我就跟他讲是假的，就还写在网上啊，周神父被骗了，乱写，我揭开他的那。就那个照片呢，另外一边没有看到，另外一个是楼神父，不是我，他就剪下来登出来。那我就马上又再打电话给金主教，你们这边有一个这个人来了两次，那所以金主教在上面就抓了他。假主教啊，骗了很多钱了、啊、不是假神父，不是假主教，假的都有，什么都有假的。那这些人一辈子，你如果是假的身份啊，很可怜，因为你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另外一个人。所以生命就是这样，如果在这个变化中，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怎么样叫做立真住。那立真住就要我们好好的对自己的生命有个很深的肯定，肯定自己谁。所以如果你在西方念哲学啊，特别是希腊哲学，最出名的一个希腊哲学家啊，苏格拉底，他教学生的时候啊，第一句话就讲，问他我是谁，问自己我是谁，要了解自己。那连自己都不了解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不能继续下去。所以哲学的第一个问题要问的是我是谁，那认真的面对自己。那要认真的面对自己啊，易经讲过了，君子自强不息，对不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方法活出来，这种自强不息的活出来是跟哪里学的？天行健，对不对？我听过天行健，健康的健啊，不是。所以天在运转的时候啊，是很健康的运转，不是乱来的啊。所以我们的生命也很健康的自强不息，创造自己，活出自己。如果不健康的话，很有问题。不健康就是乱了，不单止乱，还有阴阳不调啊，身心不调，那这个就不健康。要健康的运转。那所以在易经中讲的这些思想，为我们来讲都是很重要。那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创新自己的生命，让自己的生命 在困境中能够冲破，冲破一切。你能够冲破的话，你就会感受到内在的安和，内在的安和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都会讲，人生的大道有顺有逆，这个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的内在保持一份的安和，那顺境你很安和的面对，逆境你也安和的面对，就好像逆水成舟，成舟你就要努力了，你不努力的话怎么样，一定退好，对不对？对，这个也就是我们在生命之中可以感受到的，也可以把握到的。在这种感受跟把握之中，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天主住在我们不同的情况中，他安排了很多很多东西给我们。第一个安排很重要的，那个就是 grace 恩宠，他给我们的恩宠很够的。所以圣保罗中途说啊，天主的恩宠为我是足够的，每一个人都是足够的，那你不要去比较就可以了啊，你的是足够的，他的也是足够的。所以生命中就是在天主的恩宠中生活。那恩宠是什么样呢？我在念神学的时候啊，我最记得那个神父发德玛弄，那以前念的是用英文念的，他就说一句很简单的话，如果你要能够得到恩宠的话，就 encounter with God， 你就要跟主有相遇的一个机缘，那这个机缘中你就体验到恩宠。如果你连这个 encounter with God 都没的话，那你怎么跟他接上轨呢？接不上哎，恩宠在那边你都接不上，你根本不相信他会给你恩宠，他给了你了已经，你都不觉得，因为你根本没有感觉到他临在，也没有感觉到这个就是恩宠。所以应该是在这种情况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力量蛮大的，他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生活上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挑战蛮多的啊。你比如说不挑战，从小孩子出生就已经开始挑战了，所以一出生啊，因为有罪嘛，所以以后的人一出生是怎么样，你不给他打两下啊，等他哭一哭啊，他就不会啊，医生就清楚了啊，他如果不哭，哭第一声的话就要打到他大叫出来啊，这个生命就开始了，所以一开始就已经给他打了啊，要叫啊就开始啊，最容易的肚子饿，如果小孩子觉得吃了，如果不吃的话就饿，那人是最软弱的。为什么呢？如果一个小孩子一出生我们不管他不理他，他会怎么样？一定死掉。父母亲不管不理的话，不喂他，一定死掉。但是如果一起养的话就不会。因为我在念博士的时候啊，在修院住的，那修院有一个耶稣会的修士，看到我们在多马西修院后面有个大的地方荒废了，没有人管，因为它是农地，农地很大耶，那就都是杂草。那在那边我们聊聊天，聊完之后就说啊，修士啊，那边杂草太多，因为我们有没有人去割，那怎么办呢？他说我们想个办法嘞，买两只羊来养好不好啊，谈不错，我们就买了两只羊，他就跑去买两只黑羊，那个山羊比较容易养啊，那买了两只黑的山羊。其实我们养的时候啊就很开心，为什么呢？养大了之后啊可以宰刷羊肉啊，这北方是最喜欢的，那就买两只小羊来啊，养大了啊，很快耶，半年就生了，那半年就可以生，一生两只，那去 投胎的时候，我们就修行的时候就看他怎么生投胎出来，也很强的。原来他妈妈生了之后啊，给他去用舌头弄得干干净净之后啊，那就走了，不管他的，不管。那只羊就在那边挣扎，哇，动啊动啊动啊，不到两个小时站起来了，就走路了，很快哎，他自己找妈妈的，他那种有感觉味道的感觉，他就会找妈妈，找妈妈自己去找来吃奶，去，他真的去找，妈妈不找他的，他的生命力很强，那不到一个月，他除了，吃他妈妈的那个羊奶啊，还有吃一点点草，就开始了。我们人可以吗？我们生了小孩子下来，等他来找你啊啦，他饿死了。是我们人啊，生命，我们人的生命很软弱。不过你就会看到，在这种过程啊，他的挑战很大。表示母爱很重要，父爱很重要。那如果没有母爱，没有父爱，人的爱很重要，就要带他带大。然后就开始学走路的时候啊，那些羊啊动两下啊，他就走的了，走得很稳了，因为他四只脚的，四只脚走得比较稳一点点。人呢走路啊，开始去爬，爬还比较好，对不对？他真的站起来的时候啊，你想一想你自己小的时候有没有跌过？想不起来呀，根本就不知道，因为我们那个小孩子那个脑啊，记忆性很低，所以每一个小孩子啊，对，跌，去学行的，学走路的时候啊，一定会跌倒的，而且跌得大哭了。不然都不知道而已了，都是挑战。从这种挑战中，我们长大的。所以到现在啊，家里的小孩一样的，他们走出去，等他们去学好了，你不要保护太厉害，保护太厉害啊，他们长不大的。不然要带。这个就是生生不息的力量。人的生生不息里面如果没有爱的话，一个小孩子生出来没有爱，父母亲的爱，而且真的如果是孤儿的话，有人的爱，他才可以长大的。这个是真实的。所以在变化中挑战太多了，从自己来的挑战，从外面来的挑战，从社会加上现在是经济政治都有很多挑战，所以这些挑战我们怎么去面对呢？还是一句话，保罗中途讲的，我们记得真实的，不可以虚伪的，真实的正义还有圣善的心人，这个本质不可以没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不是基督徒，或者我们也可以讲一句话，我们不是人，因为我们那个气质没了，不是人的气质，我们可能是一些啊动物的气质，那时候我们就伤害人了。所以人与人之中，这个是蛮重要的，在变化中我们去怎么调整气质，这是不可以忽略的。对，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变化，在变化中我们怎么让我们的生命跟主在一起，那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知道，好，困难也好，容易也好，而且喜乐悲哀也好，我们就在痛苦中长大的。不过痛苦绑不住我们，因为我们将这个苦转化变成我们的喜乐，那我们的生命才可以看到生命的那种力量。不然的话，我们永远就是说不苦也苦的话， 那一辈子都苦的话，那我们站不起来，永远站不起来。所以一点点的苦或者多多的苦，一点点的喜乐可以掩盖了痛苦。所以我们会讲啊，人生不如意的事有多少呢？八九。那意味就是说如意的多少？一二而已啦。所以在这个一二里面啊，我们就活得高高兴兴就够了，就其他不用担心。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下。